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是何等的救恩，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救恩是有根有基有确据的。求你借着今天的讨论、今天的教导、今天的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是如何，就更加确知我们的身份。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得救的确据。很宝贵、很重要的一堂课。这个当然是延伸第十七章，信徒的坚韧和保守。如果说我们能够归纳出一句话，信徒的坚韧和保守是基于什么？大家会怎么回答？为什么信徒真的蒙恩的人会得到坚韧，也会得到保守，也坚韧得救？到底，是出于自己的工作吗？是上帝的工作。因此延续下来下一章第十八章等论到蒙恩和得救的确据，就很自然的下一个主题。如果我是会得到保守和坚忍到底的话，那我应该会有得到蒙恩和得救的确据。 OK， 好，大概在18章1、18章2都讲到何为真正得救的确据。首先第一条他讲的是什么？大家看到先贤们所讨论的状况是什么？第一句话，虽然假所以先贤们认知有一种状况，就是假冒伪善 hypocrite， 说自己信耶稣，还有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也可能有这种确据，就是以为自己得救或者以为自己有永生。 OK， 但是他们的这个盼望，有永生的盼望，最终都将perish， 都将毁灭，或者这个假象中最终会幻灭。 OK， 我们就看两节经文好了。生命记19章19节，你听见上帝咒诅你们的话，心里仍然自夸，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平安平安平安。OK， 马太福音第七章22到23节，那边会说，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们做许多的异能。有传道，有赶鬼，甚至行异能。到最后我们的主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OK， Hypocrites， 自以为得救的却没有真正得救的人，自以为得到永生的。 有一种确据是这样的确据，但是这个 hope， 这个盼望最终都将粉碎，会幻灭。那什么人有真正的确据？在第一条里面，第二句话开始，那个句点之后，只有那什么信耶稣的 OK， 真诚的爱他 OK， 竭力以无愧的良心行在他面前的人，信耶稣，以至于爱耶稣，以至于活出他的样式的人 OK， 至少 在第一条里面至少提供了三个很重要的迹象或者线索或者特征，什么样的人有得救的确据。我教材上面有一个附题，这附题是上礼拜的教材里面有，可是我们没有讨论。我们今天就可以趁机讨论一下。也就是说，按照一般的教导，我说一般的教导就是目前一般教会里面教导的大概是比较倾向这一类的教导，就是如果说要讲到上帝的拣选的话，会说上帝是按照人的选择预先拣选，他预先知道你会做出按照你的自由意志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会归向上帝，因此他拣选你做他的子民，是按照你的选择。那这中间当然有一些逻辑上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讨论了。所以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的话，上帝的确有拣选，因为你很难否认有这个概念，因为拣选这个概念在圣经中不断的出现。那你要怎么解释上帝的拣选呢？就是上帝是按照他预先看到人所做出，按照自己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决定来拣选人。 OK， 这是第一个。那么拣选人得救，那人要怎么得救？基督他成就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功，敞开了，好像敞开了天国之门，或者提供每一个人平等得救的机会。也就是说，我这个救赎之功，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那现在谁可以领取这救赎之功？谁？按照人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我的自由意志。这个是给每一个人的，看你要不要。简单这么，你要做的就是要信，看你要不要信。你信了，就得救。OK， 这样子理解，因信称义。那个信心是出于自己的，出于自己的选择，出于自己的判断。那第三个就是，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动工。OK， 会给你一些你可能缺乏、无法准备你的心智 ，OK， 但是最终你还是要使用你的自由意志来选择你是不是，你领受了这些他预备在你心中的预功或什么，但是你还是要决定是否要领受这个救恩，是否要信耶稣 ，OK。我这样子讲，我觉得弟兄姐妹不会太陌生。一般在教会里面，可能如果有讲到因信称义，大概是这个概念，就是看你要不要信，你就是要信，而这个信心是出于你自己的。OK， 那在这个理念之下，可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得救确据就是我知道我这得救确据就是说我知道我有永生，不会失去，而不是说我现在得救，但是我不确定我明天是不是还是得救。钟亮，你觉得按照我们刚刚的这样子的理解救恩的话，你会不会有得救的确据？你有？ 如果照那种理解的话，应该会 有。你的得救确据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决定，对不对？ 对， 这是我的决定，我决定领受救恩。那我问你，十天之后你怎么知道你还会做这个决定？这是你的决定哦，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按照这个理解，所以你顶多只说我现在相信，但是有谁能够保证我明天、后天、十年以后还会不会相信？如果说这个心智你知道是出于你自己的 ，right？ 也许有一些，如果这个相信是按照你的判断、你的自由意志、你的决定，今天你看到足够的证据让你能信，十年之后说不定你会经历极大的苦难，上帝会掩面不看你。你怎么能够保证那个时候你看到的证据是叫你能够信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问另外一位好了，仁光，如果说你信耶稣，然后你认为这个信心是全然是出于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意志上的决定，你觉得你觉得你会信到底吗？你现在信？对，如果到最后 这个决定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话，既然是出于人的话，定义上你就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今天可以做这个决定，人的定义就是会变的，但是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但是如果你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圣经教导，信心不是你的，你的那个心智，你的自由意识是自由的，是不受强迫的，但是也是我们再回去看自由意识第九章，得救的人的自由意识是圣灵已经在里面心里面工作，给你一个可以向善也不能不行善的那个心智的话，那么你这样的确据才有意义。因为最终那个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的判断，而是上帝的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工作，赐给你信心，叫你可以归向他。因此如果你要说有得救的确据的话，你整个的救恩你怎么得救，你就要重新检视，你要重新的理解，你要认知这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工作，也唯有如此，全然是出于恩典，出于那不变的上帝他的旨意，你任何人才可能会有得救的确据。 OK， 有没有问题？目前蛮什么？ 蛮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如果我能够很清楚，连这个信息都是上帝给的。 Yeah， 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是直接说人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除了某些圣人上帝给他直接的启示之外，这个是在活在世上的人少有直接领受这种启示，大部分的人没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你随时会失落你的救恩，而你随时要靠着你自己的功劳赎罪悔改等等等等做这一切，然后实质的在领取那救恩。所以在这个理解之下，你不可能讨论这个certainty of salvation， 因为 you are always uncertain， 你从来就是不确定。其实这就是马丁路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有宗教改革，也可以说是因为曾经16世纪有一个人马丁路德，他在得救的上面非常的没有确据，可是圣灵就使用这个人，然后让他知道说，对，我们是有确据的，但是那确据正因为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才可能有确据。 OK， Yes， 理论上来说，如果说你真的不认知这个所有都是恩典，上帝主动赐给你的，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永远没有确据，因为你总是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需要靠着我自己做什么才能够保守我的救恩。那人都不应该太自信我可以做的总是做的到那可以让我有救恩的作为。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否符合圣经。尤其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非常的在乎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 OK， 你可以看那个好像是第三引用经文第三条里面，约翰都是引用约翰一书，我们爱弟兄就什么晓得就是知道那个，就晓得我们是出死入生了。 OK，你没有爱心就仍然住在死之中，小子们嘛，我们彼此相爱不止在言语和舌头上，然后在行为和诚实上，就此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老约翰在用不同的言语表达何为一个得救的人，出死入生的，属于真理的。 OK， 接下来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可以安稳。 OK， 亲爱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遵守上帝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是重复的，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处在何等的状况。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他儿子的圣灵，我们是属他儿子的，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 OK， 等等等等。但是让我问一个问题，在叫这证据是否会自动的发生？我说自动的发生就是 反正这是上帝的工作嘛，我应该就会很自动的很确定我是得救的人，是否吗？你看老约翰的用词是否是自动发生？弟兄们啊，你们要知道，因为圣灵已经在你们心中工作，叫你们确知你们有得救的确据，叫你们确知你们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一定会上天堂。老约翰是这么说吗？他中间好像有另外一个，有还有一个 step right， 你检视什么？不是检视你的 feeling 或者你的那个自然直接发生的那个，而是如果我们爱弟兄，如果我们有爱心，如果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这边讲到行为，在诚实上是真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 ，OK， 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 ，So 这边就是讲，人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得救的人的行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印证你的确是有一个得救的身份，借此你可以知道你是得救的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形容，如果你的生命之中的确有印证上帝在你的心里工作运作，叫你行事为人活出他儿子的样式，行出他本来就预备好要你所行的善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让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OK， 那么有人会说，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做了，就是讲到第一段那个虚伪的人或者 hypocrites， 他们会认为我也积了很多的功德，我应该可以为我存上天堂的或者到来世的什么什么工价好了，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外在的作为可能没有差别，甚至外在的作为，那些 hypocrites 虚伪的人可能做的比我们更多更好，但是中间的差别是什么？我们总是回到原来的动力或者原来的根基。那个外在作为的根基是出于什么？人靠着自己努力的行为，那总是不够的。不管外在的样式是多么的好，那个动机如果是污染的，你做出来的就在上帝面前就是。可是如果你行出来的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但是是你行出来的，那个就是圣徒才会有的。你唯有那个东西，圣徒才可以借着这个告诉我自己说，哦 yes， 这的确印证上帝在我心中工作，在我生命中工作，应该我看到这样子，我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因此如果我们在这边重复讲，一个基督徒，一个说自己信耶稣的人，没有这样子的，哇，为什么会这样，没有这样子的证据或者迹象的话，他真的问题就是不是他很软弱，而是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接下来今天东西，我稍微快一点。这个确据，他这个确据不是臆测，不是可能的推测 probability， 而是什么？我们看第二段，新译本这边帮我们用 number 一二三列出来，这个信心，这个确信，或者这个 certainty， 这个确信是基于什么？圣道。所有救恩应许的圣道是基于上帝的应许，我们内心的证据，内心的证据什么？内心的证据，这就是我们刚 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内心证据向我们证明，我们的确有领受这一切救恩的恩惠，包括成圣的恩惠，包括我的确，我虽然很软弱，我会跌倒，但是我的确有越来越像我的主，上帝的儿子。我跟之前不一样的，我的心智有改变，我所向往、我所喜好的东西已经有改变了。如果你有圣灵在你心里面，你应该可以告诉你自己，对，我的确看到这个。OK，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是什么？同时与我们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怎么同证？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一章，这边有列出哦，13、14节。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seal）。”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到基业的凭据，或者说那个真体 substance， 直到上帝之名被赎，直到上帝之名被赎，这个是跟罗马书第八章的言语是一样的。我们仍然等待那最后的救恩，就是身体被赎，不是说我们还没有被赎，这是讲到最终的救恩，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今天主要看到的就是，你能够信这个福音，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印证你的身份，你已经被赐予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叫你能够说阿爸父，领受这儿女名分的恩典。 OK， So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三个一二三都跟圣灵有关系。你光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很多人都读到上帝的应许，或者很多人都读到真道，但是这对他没有意义 ，right？OK？ 很多人都做出好行为，但是唯有圣徒知道我自己的好行为，就或者我自己效法基督，是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努力，而是出于圣灵在我心中工作。然后还有圣灵向我们印证，我们同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你信福音，你相信这是救恩之道，你相信这福音告诉你关于你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你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必须信上帝所赐给你的救主，认他为主。 OK，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上礼拜的福音那个查经班里面讲得很烂的。我不知道你们之后那个哥林多前书拿到教材之后有没有稍微厘清一点，我想试着很讲得很不好在那个线上查经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我试着用一个神学的术语，就是有一个叫做 intruded eschatology， 就是那个来世已经来世已经入侵到今世的这个概念。其实最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怎么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一些人他甚至也会尝过来世的权势， right？ 什么叫做尝过来世的权势？我们都尝过来世的权势，就是来世已经入侵到现在我们生活的，已经入侵到今世。怎么入侵到今世？其中一个就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已经，我们被赐予圣灵。这个就是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要说现今的世界是属于肉体的世界，未来世界是什么？属灵的世界。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现在身体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人是什么？属肉体的。将来是怎么样？我们要得到一个，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得到这个最后的救赎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改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会变成 spiritual body。 哥林多前书15:42-44，本来是属肉体的身体，之后会变成属灵的身体。所以如果现在你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虽然现在还活在世上，你的肉体仍然是属肉体的，你虽然非常的残缺，但是将来你要得到的那个是整个是 It's a different order， 完全是不同次序的一种存活方式，是属灵的存活方式。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圣灵的人，你就有那个来世的印记已经在你身上，已经在你生命中动工了。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样解释可以吗？乔治可以吗？ Yeah， 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在以弗所书重复出现保罗说圣灵是印记的这个概念。印记什么？除了印记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也是属于来世的人，来世已经入侵到今世。这个都是我们你有得救的确据，是最终我们就可以归纳18:1-18:2是圣灵的工作。你可以有感觉，你可以有，可是如果那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那都是虚妄，最终都会幻灭的。但是如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应该是在你的身上，你可以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确据？ No， right， 这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吗？那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就不得救了呢？如果你没有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你就不得救？你们听懂我在问什么吗？得救的事实和得救的确据是不是一定是画上等号？先贤们说不是，因为你，我们现在就是看18:3。他说这个信心的本身，或者他翻译成信心，哦对，信心的本身，这边的用词，原来的用词，他说信心的本身其实就是 essence of faith。 这个 essence 这个字我们上礼拜讲到也有出现， essence of love，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真谛或者本质。信心的本质，这边讲得救的确据不是信心的本质，也就是说不是信心本身的一部分，但是是信心可以延伸出来的果效。为什么他们会在这边会提到这一句话？就是认知，是的，你不见得都会有得救的确据，有的时候这确据是非常软弱的，但是这不表示你没有信心，更不表示你没有得救。 OK， 所以他说这个不会失败的确信，就是 infallible certainty of salvation， 并不是 it's not of essence of faith。 罗马天主教他们会说信心是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他们有说因信称义，那个信就是有个 implicit faith 就够了。implicit 我一直不太知道中文怎么翻译，隐藏的信心，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理解你信心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只要信教会所教导你的，而且你说我信透过教会所教导我的一切教义，你就是有信心的人。虽然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教义里面是什么，可是你说你有信，那个就是 implicit， 就是说我信，但是我也承认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教会说的是就是我愿意这样承认，这个就是信心。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心不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只要有一个 assent， 只要有个同意，这就算信心，同意教会的教导。但是我们说信心的话，最基本的，我们会之前上过那个信万爱课程的信心，通常我们会说有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知识、同意、依靠，来这边， knowledge, assent, 还有 trust， 你缺一不可。但是最那个 essence 最重要最 essential 是那个 trust， 但是这个 trust 也是这个依靠也是基于知识和同意来的。很简单，我信耶稣，但是这个人从来不认识耶稣，他只知道耶稣的名号，他只知道耶稣会做我的好朋友，但是他不确实知道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是谁，他什么意思，他是上帝的儿子，什么是这个，你可能就说他的你会对他的信心画上一个问号 right？ 因为这个信心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你也可能有知识 right？ 你有知识，我相信我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东西，我甚至也可以同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同意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你没有那个 trust， 那个也不是真正的信心，或者那个不是所谓real saving faith， 可以叫你得救的信心。我们如果你回去看那个WCF 14.2 里面，你仔细去读的话，14章第二条，它里面这三个成分都有。我有知识，我也认同这个知识，但是我不是只是认同这知识，我是有一个 living trust，我是真的活出来，我的生命反映了这个知识和认同，这个就是信靠。OK， 这个就是真正的 saving faith。OK， 神学家又区分，这个稍微希望今天有时间讲完，又区分信心的行动，有所区分。直接信心的行动，简单就是讲说你的对象总是上帝或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信上帝，我信上帝的话语，我信上帝的儿子，我信圣灵等等，那个对象是直接的 right？ 这个是 essence of faith， 所有信心真谛的行动都是包括这直接的行动，对象总是上帝。但是有个 reflexive act of faith， 就是这个行动会有反射回来到你心里，你自己会知道认知我相信上帝，这就是所谓的关于确据，这就不在信心的本质之内。 OK， 所以这个不会失败的确信不是 essence of faith， 而是真正信心会有的后果，但是在这个后果或者这个好的 fruit， 不见得每一个圣徒在生命的每一刻都会有或者感受得到，就是那个 reflex， 但是不表示你没有信心，所以不是凭着感觉。如果人要凭着感觉要知道自己得救不得救，那很害怕，那很可怕。你说真的，你要知道自己得不得救，你认不认同圣经的知识，你是不是因为认同这知识而真的依靠你的主，就算你没有感觉。什么是这个的例子，最好的例子，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没有感觉但是他仍然信。 Yes， 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离弃他，但是他仍然信。如果他只要有一刻不信，他就犯罪。OK，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eflective act of faith 连在十字架上都没有赐给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当你感受不到这个，你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信徒不应该会觉得，你不应该就说我就是没有得救，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得救。Okay. 有些圣徒会经过死亡的幽谷才有确信，上帝利益要经历这样子，你经历这样的事情。他这边讲到，只要正确使用一般的方式， 就能够获得这种把握。这跟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不是直接赐给你的，是中间有一个 step， 就是你要爱，你要相信，你要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等等。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忠心使用他赐给你领受恩典的一切管道。这边译者他们有一个译注，读经祷告圣礼，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聚会听到讲道，听到彼此团契等等，这一切恩典的媒介，如果你忠心使用它，你看着你如何忠心使用它 reflexive， 看到你自己如何行出这些信心之行为，你就应该越来越确定你是属于上帝的。你不使用它，你怎么可能会有确据？我们都看过弟兄姐妹不太喜欢聚会，来听到的时候也可有可无，也从来不以祷告的心听到，不团契，然后也不彼此带祷，也不彼此分享，你怎么可能会有得救的确据？然后一天到晚就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然后呢，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遇见过，也真的是非常可怜。我们怎么帮助他？辅导、咨询 ？No， 你要帮助他脱离他自己的那个壳，你要帮助他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而上帝赐给我们许多恩典的媒介，一定是在集体的处境之下使用的，不是个人修行。基督徒如果想要就是属灵成长是靠着个人修行，个人的这些都需要，可是如果只有这样，那你到最后会非常的可怜。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提到很重要，奉献。你有没有使用奉献这个恩典的媒介？保罗对哥林多人说，那是极大的恩典。甚至马其顿人他们在贫穷之中恳求我们，使我们有份于这个恩典，就是叫他们能够领他们的奉献。所有的恩典的媒介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但是这是上帝指定你领受恩典的方式，你用不用它就跟你有没有确据非常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说属灵操练其实讲的非常的玄，有些时候教导的就变成好像属灵操练是一种密功或者怎么样，那属灵操练就是忠实的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祷告、读经、听到、聚会、团契、奉献，为一切。你越操练你就越加确认你的确有这个恩典，恩典就是要操练，你越加操练你的恩典就越多。你不操练，你总是想自己，你一定会萎缩。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是说，好，我现在要 take a break， 你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累了，我要先整理一下我自己，我要先退出去。 It's bad. It's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do. 最糟糕，那是世界上，我要先整理好我自己的心，然后我再重新参加聚会，或者我再重新参加团契。 No， 那个等于是告诉上帝说 No no no， 那些恩典的媒介我先搞好我自己。基督徒应该是最认知你永远搞不好你自己的， right？ 我先暂停聚会，我要先整理。我们都遇见过这样子， It's stupid， 那真的就是很，教会不教导这个就是失职。 No， 为什么你不能停止聚会？为什么你不能停止团契？ OK， 因为你要确定你要有这个确据，因此到最后这最后一句话，这种把握丝毫不会使人懒惰，也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以后，罗马天主教会说，你们怎么可能告诉人有得救的确据？这样人就会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经过刚才我们的讨论，你觉得在正确的教导之下，人会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了，还是会更加忠实的使用，更加忠实的使用恩典的媒介，操练恩典，活出？你们觉得是如何？你看着我很疑惑，重量，你觉得会如何？ 我希望不应该会觉得说，反正我有得救确据，我就什么也不做，我就可以懒惰，然后我就可以吃吃喝喝吧，尽量的享受，应该不是如此吗？ Alright? OK、最后也是非常现实的，你的这个信心或者确信的确会摇动，你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试炼，会在撒旦的攻击之下，甚至上帝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我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让我们落入黑暗无光之处、okay?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蒙恩的，你不会失去，这边讲的是神的道，原文是 seed of God， 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的用词，叫人重生的种子，那种子就是福音，就是上帝的道，你不会失落它，你最终不会失落它。那有信心的生命你不会失落，更重要，爱基督和爱弟兄的心又出现，爱基督非常重要，你不会失去爱基督。如果你人最可怕的就是当你落入属灵的低潮的时候，你开始耶稣他算什么，他怎么会让我做， 你看我遇到这种事情他很无能，你通常遇到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爱基督的心，内心的真诚以及责任感，你的 duty， 你的责任感，什么责任？你的责任就是要活出上帝儿子的样式，要爱他和爱弟兄姐妹。圣灵借着这些到了合适的时候，会将得救的把握恢复过来，也就是说你要忠实使用一切恩典的媒介，尤其是你落入属灵的低潮，落入黑暗之地的时候，你不能够放弃， You can't take a break， 你不能说 time out， There is no time out， time out 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要好好的好好的找回我自己， No No， You 必须使用恩典的媒介来领受你所需要的恩典。OK， 所以圣徒也借着这些，这些是什么？圣灵的 operation， 圣灵的工作，而不会绝对的值，而不致绝望，完全没有 hope。OK。我上次讲到一个概念，是中文叫做实用的三段论证 （practical syllogism）， 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方式。其实跟我们刚才已经在用了，我们就用一个例子。你看到那 bonus 就是你们的教材的最下面，我们就试着，这是一个操练。我怎么知道确定我得救？我是否需要特殊的属灵经验？刚才我没有特别讲，因为我有些人会认为你要有那个。得救的确据就是你要经历那种然后被那个雷打到一样，为什么 I don't know， 我一定要有那个特殊的感觉， No， 不是，不需要。 OK， 那我怎么知道我得救？我要圣经告诉我，先贤们经过归纳后告诉我，得救的人有很多特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我爱基督， Right， OK， 好，我爱基督，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那不爱基督的是可诅可咒的。如果你是蒙恩蒙福的，你必然是爱基督。那我怎么知道我爱基督？继续问。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爱他 ？Right? So, okay, then 我具体的认识基督。Okay, 你要怎么具体的认识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讲到在教会里面的教导必须要宣讲基督。因为你可以宣讲做人的大道理，宣讲其他任何东西，到最后那都没有办法让人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最终的是你必须要爱基督，因为得救的人必然是爱基督的人。 OK， 那我怎么，你必须要认识基督才能够爱基督，你怎么知道你认识基督？哦 OK， 我透过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对自己的见证，依靠他的圣灵，认圣经中所告诉我的，讲台上按照圣经所宣讲的，的确就是关于他的真理。 OK， 那他的话语怎么说？很多，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我们怎么透过他的话语认识基督，以至于爱他？今天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怎么透过圣经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叫你能够爱他，叫你知道，因为你爱他，你就确据你是得救的人。我们就用一段经文，弥迦书他引用的第七节，第七章七到九节，我来念。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的仇敌，不要向我夸口。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直到他为我屈辩，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之中，我必见他的公义。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语，透过他的圣灵启示给先知的。这个是形容一个人落在仇敌的攻击之中，落在属灵的黑暗的光景之中，仍然有确据的 ，right？ 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有 hope 的，一段经文，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说这段经文怎么给我们激励，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这段经文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帮助我们认识他？他自己有没有说这段话 ？Yes， 在哪里？在十字架上。其中一段，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我们的主是什么？这是我们说的话。但是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要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要到最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怎么能够这么说？他要确知，我忍受耶和华的恼怒，正因为我一次没有违背，一次没有退后。正因为我没有得罪他，所以我接下他手中的杯上十字架。你仔细想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主身上。基督徒，如果你开始仔细想这一类的经文，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你的主？你怎么可能不爱他？最实际的应用就是你如此开始这样子思想经文，借着他自己的话语，你是不是更加的认识他？你这样思想，你是不是更加的爱你的主？如果是的话，你就有得救的确据。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操练。我怎么知道我得救？因为我爱基督。我爱不爱基督？我爱基督，因此我知道我得救。OK， 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或者我们刚才这个操练，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OK， 好，我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但是我们也认知，若不是我们这边讲的多么的好，或者这边的人心中多么的虔诚，而是如果我们讲的好，如果我们心中虔诚，如果我们讲的是合你心意的事，就必然是有你的圣灵在你的儿女心中工作，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确知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救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而我们的救主是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此我们得救有确据。主啊，就求你将这恩典在你每位儿女的生命中工作，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得救是有何等的确据。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OK。